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平原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到21点，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斌。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共同聊一聊干细胞这个话题，细胞存储跟你我的健康有怎样的关系。我们介绍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君元资本总裁沈振宏。沈总，欢迎您。 大家好。 北京起源爱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雅林。张总，欢迎您。 大家好。 全国政协委员陈海佳在2018两会直播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干细胞库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命资源，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未来。细胞科学与医学有怎样的结合？储存健康细胞对于个人、家庭乃至社会而言有怎样的意义？细胞储存是否进入了行业发展的快车道？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和您聊一聊细胞储存与你我的健康。 虽然大家可能对生物技术并不陌生，对干细胞这个词汇也有所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哈，什么是干细胞，为什么要存储。 那我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现在大家只要是生过宝宝的，在很多医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接触到我们这个干细胞存储行业。那干细胞呢，它本身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的自我复制能力的潜能细胞。给普通老百姓做一个普及呢，我们经常会说干细胞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发动机，它决定了它周围的一个1:几百万的一个细胞的活性。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疾病可能都是因为细胞衰老啊，因为细胞有受到了伤害。如果我们能保持一个干细胞的年轻化，就能保持我们身体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备份这个干细胞的话，对于这个个人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于研究和医疗也更有意义。对。 那沈总，您存储了吗？ 对， 有备份吗？ 我存了。我觉得在细胞存储这一块呢，就是我认为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其实是对于每个人，我们一直在提倡，就是说人的一生中，其实应该有两张卡啊，一张是银行卡，是拿来存钱的啊。那么我们也要做细胞的存储。那么这张卡呢，是存储自己的在健康时候的这个细胞啊。那么在未来呢，这个细胞存储能够给到大家有更多的这个健康的保障，而且呢，我们在做更多的研究的时候呢，大家的这个细胞存储其实也在给医学上面去贡献更多的这个样本啊，来 助力研究啊、所以我是这么理解的，对。 所以这个干细胞哈，它在科学研究领域被认为是可以分化为多种功能的细胞，是有再生功能的，那被医学界称为万用细胞，这给人的想象空间和我们现在世界各国来做的医疗前沿的研究都非常之多。那么干细胞和转化领域也是我们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中明确指出的战略性的前沿性的重大科学问题之一，而科技部在去年发布的干细胞和转化研究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项经费就高达9.4亿哈、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还是很多的。 对、 那张总，您在之前布局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充分了解了这个科学前沿以及跟科学家有一定的对话才准备要做这个领域？ 其实这个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接触到这个行业呢，其实最早还是一个我觉得国家政策的引领、因为在整个我们中国它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是生物样本的丰富性，而且这个生物银行其实在国内它也算一个行业非常年轻的名词、但是它在欧洲国家，在美国，在日本都是一个全力发展一件事情。像因为我近期去日本考察过，因为他们2011年的时候，他们的山中生米有开始研究这个iPS 细胞，就干细胞类的，然后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学奖、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其实在普通人生活中听起来有些陌生，但是仿佛我们都接触过、所以我确实跟很多科学家有接触过，发现干细胞它其实不是很神圣的东西，它是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而且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丰富的干细胞、在不同的年龄段、所以现在大家可能打开电视呀，去电影院看电影啊，能看到很多美剧啊，包括国内的一些电影、都有提到细胞和再生医学，因为干细胞的发展其实是在解决人类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就是说传统的医疗手段它解决不了的病症，一些慢性病，比如大家现在人群中非常多的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这一类，包括骨关节的，它无法再生的，都是干细胞临床研究的主要方向，非常有意义。 这个方面也是科学家们在攻坚克难，以及我们国家在重点布局的前沿的科研领域了哈。 是的。 沈振宏，君元资本总裁。北京君元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以行业研究以及投后管理为基础，专注股权投资的全牌照基金管理公司，专注于泛娱乐、新消费、新能源以及精准医疗四个领域。所投资的向上影业与华谊兄弟联合出品《芳华前任攻略三》。张亚林，北京起源爱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负责中关村生物银行项目进军生物医疗行业。生物银行是指收集储存人体组织、血浆、体液等生物样本的资源库。中关村生物银行是一家以生物样本大数据助力生物科技的研究与应用为目标的国家级生物样本库，致力于建立行业组织工程组织细胞的实验室处理标准和质量控制鉴定体系，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成立心血管罕见病研究中心，中心致力于大数据的生物样本助力罕见病研究。 从我们刚才的介绍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哈，君元资本之前是专注于泛娱乐新消费的，投资的向上影业是跟华谊兄弟联合出品了芳华哈，这个领域应该是资本回报率比较高的呀，然后大众也都认知度很广的， 是 您怎么样想到要进军健康医疗行业？这个行业其实还是投资回报会比较慢，周期很长的。 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君元资本的基金，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当然我们要为投资者创造这个价值，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投资的项目能够为这个世界或者这个人类能够做一些贡献，所以呢我的这个基金呢，其实在最开始我一定投资于人类的精神啊和他的身体健康这两块，其实是文化健康的一基金。进军这个行业的我们一直在做准备， 一直在做这个准备。所以呢，第一个项目呢，是我们和中关村一起来打造中关村生物银行这个项目，也是应了国家的政策的要求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认为中关村生物银行未来会是在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可能会是一股清流。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关注这个？其实我们在投放娱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关注到一点，就是说中国的力量。中国力量我的简化为是到今天有 2.3 亿的一个新中产阶级，其实是大家所有的消费水平的一个提高。那么在提高之后，我的一个认知是他们一定会把更多的这个注意力或者说是金钱所花的这个方向放在健康与文化上面。我们首当其冲的就是刚才介绍这个我们的万用细胞，我觉得在干细胞这个行业一定会是有更多的一个消费者涌入的一个领域，而且目前的认知我觉得慢慢大家对这个行业认知也在提高啊。那么我们在未来呢，就是希望中关村生物银行能够成为在我们中国做这个生命这个备份，然后呢能够成为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生物样本库啊。那么这个生物样本库呢，能够为我们在将来整个行业上去攻克这些疑难杂症，这个罕见病或者是一些慢性病上面能够提供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投资中关村生物银行的最大的一个理由。 其实我很好奇哈，您作为君元资本的总裁，但是怎么跟出资人说的呢？出资人们怎么能接受您这么大一个跨界的投资？您用什么说服了他？ 对，其实是这样，其实我们君元资本一直也在这个前期其实做了很多的这个生物医疗上面的这个项目的备份，或者是在之前我们也调研过很多的非常好的公司啊，包括一些也是上市公司啊。那么我们看完之后呢，其实目前咱们这个干细胞行业其实它依然是一个很传统的行业。那么我一直在寻找一支团队能够把这个传统的行业啊从这里面拔尖出来。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做现在非常火的叫人工智能啊。那么人工智能呢，我们一直在考虑的是我们要投资的方向是说在一些特定的场景下我们能够收集到尽量精准的数据，这个才能为人工智能去提供有用的这个大数据的一个支持。那我觉得中关村生物银行作为这个传统行业的一员啊，他们其实在踏实的做研究和服务会员之外，他们也非常的努力的在建立自己的整个算法的体系，同时在做很多的跨界的一些合作或者联名的一些合作。那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更契合于现在新中产阶级或者是我们年轻一代，我们称为第四代这个消费人群所信任的一个品牌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科研的很重要，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能够用一种消费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教育他们这个益处，引导他们来为自己的生命做备份。所以我的这些理由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打动这个我们的这个出资人的啊。对对对对， 既是服务了消费升级，然后又是用一种崭新的模式然后向患者做或者用户来做教育哈。毕竟医疗类的消费它的教育成本是比较高的。 这点我还可以补充一下，我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在我现在的一个整个公司运营和面对我们的这个客户当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每做一件事情都能让大家，虽然这个教育的过程非常慢，也是个新的知识，一个是一个新的消费，但是每一单的承担率非常高，就我们跟顾客之间的联系是非常信任的。因为在医疗上面很少人会去解决我们这个亚健康和未来医疗这种对于我们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行业出现，那干细胞是绝对符合于这个状况的。它给用户给每一个老百姓多了一个对健康的选择，而不是说非得什么事儿都得一定吃药，非得什么事儿最后一定是咱们家都在医院里面见，可以通过最根本的一些生物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很多痛点和问题。 它既是预防也是服务于生命全周期的。 是的是的。 那所以张总，你们在开始做之后就确实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哈，比如说在去年底中关村生物银行登陆了纽约时代广场的路透社大屏，站在世界的十字路口，当时媒体是这样报道的哈，向全世界宣告大健康时代的到来。 对， 为什么这么高调？ 因为我觉得好事儿一定要高调，越高调越能让更多的人受益。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浅的认识以后会觉得，诶，是不是骗子？ 真的有这么厉害的细胞吗？但其实我们的科技发展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已经解决很多大家难以想象的问题了。所以我们选择在这个纽约时代广场，它还是具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种地方。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宣告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物银行成立了，且加入这个世界的大舞台啊，要为中国人的事情做我们自己的贡献，不再依赖于很多人非得飞到美国飞到日本去做一些关于这一类的发展。而且其实在这个行业不像其他某些行业其实中国人在这行业非常强。我们当年的这些千人计划的教授呀，我们的科学家呀不管从哪里学习回国以后，都是在做国内的建设跟现在的政策跟我们的大环境和我们的十九大精神都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健康中国2030也是国家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肯定我相信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成熟的情况下，还是要站在世界的舞台宣告我们真的来了，为大家做服务来了。 这确实是要有一定的境界和胸怀哈， 因为在生命周期里面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可以在这代人里面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关于生命周期的东西。从生物学角度，大家活到150多岁，这是一个细胞分裂的周期嘛，都是很正常的所以也想让大家的生活质量更高就是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有效的去活，更好的去享受这个世界。 这可能在科学界之前是有争论的，就是长生不老可能是我们的一大愿望但是究竟说真的是要活到那么长，以及活到那么长之后生存质量是如何的，所以现在也有一种观点说，以后的不平等可能不是消费而是说可能会出现生存质量上的不平等。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也是大家有误区的。其实存细胞是每个人的权利，而且现在我们做的不管是服务上还是价格上还是便捷程度上，它是非常我觉得一个正常家庭都能够消费的其实可能会比很多消费都更亲民一些但是呢你对生命的选择和生命的爱惜包括生命质量是你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如果我们的每天坚持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能够良好的进食能够坚持运动，能够存储细胞其实生命的长度这个竞争都是看自己有没有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不是跟他人比的对， 那所以我们肯定希望说有更多的资本介入，足够的规模化，然后产业竞争加剧的话，可能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他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以及更低廉的价格。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因为在中国现在整个政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速度，这个支持的速度来看，我们认为在2018年会有更多的资本涌入这个行业，但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我们的这个行业其实特别需要资本的一个助力，这个资本的一个助力呢，就是因为我们在于一些科研项目啊，或者是我们在市场的一些布局的情况上，我们还是需要资金的一个支持，而且是较为长期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支持。那么如果资本能够涌入到这个行业内，我认为会造就更多的优秀的企业。因为正如张总刚才说的，其实我们在研究一下这个技术，其实我们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技术上并不亚于欧美的这技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家甚至是这个海外的科学家能够来到中国来，我们一起来创业，把他们的这个技术力量贡献出来。毕竟在中国有拥有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人群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 就是我们生物样本库的基数按说是应该足够多，而且慢性病患者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体量。 是的，是的。 所以有很多科学家认为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甚至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所以干细胞作为一种生命资源，作为投资来说，你也是在布局未来的。那么有了资本的助力，所以生命银行是不是有可能不局限在中关村？ 大概说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其实是我们这家公司呢，联合了中关村发展集团还有科委一起联合打造了这个世界级的生物样本库。那么我们在未来呢，一定是要打造世界级的一个样本库和生物样本大数据平台。那么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量级的话，那么我们在未来是能够去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为很多的技术，譬如像一些临床的项目去做很好的一个服务的，可以促进譬如像新药的研发，我们可以 缩短临床试验的时间，也可以降低临床试验的成本。我觉得可以更快的把一些新药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些治疗手段能够普及到，而且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其实这个价格一直在往下降啊，慢慢的会普通的老百姓也都能用得上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来讲的话一定是很大的一个福音啊，所以我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助力者吧。 那智冠村生物银行现在的储存体量是怎样的？ 我们今年在四月份就会全线在北京开始我们的面对终端消费者的一个市场了。目前我们的主要是针对医院做了一些罕见病的样本存储，大概有10万份啊。但接下来呢，我们的库存大概可以做到300万人份的，一个人可以多种类的备份。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有听到这个节目的，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看一看。然后给自己更多的选择，因为存储器这个行业大家也有一些误区，总觉得是这个小孩子才会去存的气血和间充质细胞，但其实存储对于我们每个老百姓它都是有机会的，从0岁到65岁你身体里面有不同的干细胞存在，你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里面都有机会把自己身上最宝贵的万用细胞给存下来。对， 不是说我错过了那个胎盘干细胞或者是乳牙干细胞，我之后牙髓干细胞我之后还会有机会， 您身上还会有脂肪干细胞。 对我脂肪更多， 包括这个我们在身体没有得大病之前，我们的免疫细胞也是身体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啊，免疫细胞存起来也是非常有效果的，有作用的，对于未来不管是这个免疫平衡调理还是在一些肿瘤治疗上，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真正的一个保险。 那说了这么多哈，我们还是想了解说怎么存。生物银行跟一般的银行肯定不一样吧，不是说我拿着钱去就行，毕竟我是存的是身体上的细胞，那怎么取，需不需要在一个特别安全的医疗卫生许可的情况下来取 出？这一定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存取样本的时候至少是满足一个门诊医疗牌照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进行你的，像免疫细胞它肯定就是在血液里面啊，抽一定的血液，脂肪干细胞取一定的脂肪，然后在胎盘的话就是产房，然后呢你的细胞呢就会随着这个生物组织到达我们的实验室啊，在专家的分离和复制下最后进入到我们的库里面，这样的周期大部分都是在1个月左右啊。对，然后呢不同的细胞有不同的作用，但是都是非常方便的，就跟体检很相似。 那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呢？我在医院里见过那是液氮罐， 对， 中关村生物银行是不是也是有很多大冰箱？ 其实这个方面的话跟大家可以稍微普及一个小知识，如果你是常年存储，因为很多人存了也是为了短期可以用到，那如果你是常年存储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放在-196度的液氮罐里面啊，这也是整个现在全球的一个冷冻技术的最先进的一个方式，包括大家以前听到有三体里面呀，或是有些科学家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在死亡以后冻起来呀，都是用的这项技术。它能保证细胞在10年甚至20年30年之后取出来损失的活性非常小还能用，不管是用回自己身上还是做研究。然后这就是存和取，它取其实是考验它存的地方。对，不能说存了以后就不能用了。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冰箱它也是可以的，那这是-80度的冰箱，而不是我们家里面每个人的这种小冰箱了，家用冰箱了。-80度的冰箱呢，它也是能保证细胞的活性，但是由于很多人存细胞有些大家也听过为了救前面那个孩子生后面那个孩子，像这样的短期内它一定会有使用目的的细胞，它是暂存在冰箱里面的，方便科学家的这个存和用。液氮更像是一个大金库。 那沈总，如果是已经存了哈，您已经存了，那您会不会好奇说哎呀我可能10年啊15年都用不着，但是我不可能说完全不知道它什么状况呢，对吗？我又不能时不时的打开冰箱门看一下吧，那怎么办？ 这块我来解说一下吧。细胞呢，首先我们可以在自己的 APP 啊小程序里面实时的看到，就是一个摄像头，像家里面可以看到家里面情况一样，看到你的细胞的活性。然后第二呢，这个细胞存储它不是一个存了以后咱们20年就不联系了，细胞存储最重要是要关爱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在每一年的话都会对你的这还在你身上的细胞的一个健康状态作为一个检测，包括你们的体检数据我们也会看，包括我们会通过最科学的现在的全基因组测序。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整个迪拜的国家

它最重要的是安全、可靠和有效。那我们先说一下要怎么才能做到安全。安全它首先要有一个特殊的场地，因为我们这个生物样本库位于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是国家级的生物园区。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我们旁边是国家蛋白质中心，还有这个国家生命研究所，它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地理环境，它能保证这个库不会说几十年就去移动一次，来保证大家这个细胞存储的安全。第二个就是说它为什么可靠呢？因为入库之前都会有一个实验室，那这个实验室呢必须要满足GMP 和 AABB 的标准。这两个标准呢，一个是对它的硬件的一个把控，一个是对它整个管理的这种软件的把控。通过硬件和软件的双重把控，它才能严格的保证每一份细胞进库和出库的安全性，不受污染，不会丢失。对， 你刚才说的这个 GAP 是美国病理学会的一个标准认证哈，然后 AABB 呢是美国血库协会的 AABB 标准的认证， 是的， 所以它是能够衡量生物银行的技术水平， 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水平吧。因为同时满足这两个认证的公司在全中国应该不会超过五家，有一些还可能不是做细胞行业的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我考虑去存储的话，我不管选择哪一家，我先要看它有没有这两个标准。 一定的，一定要看。比如我们类比一下，就是个银行的概念的话，一定要看它金库可不可靠啊、对。 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关村生物银行这个项目的一个特别之处啊，就站在投资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团队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与传统的这个行业有些不一样，怎么做呢？其实我们很快就要上线我们中关村生物银行自己的 APP 啊，及微信小程序。那么在这里面呢，其实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在手机上可以去实现与我们的交流，与您自己这个细胞的一些交流。我们上面会有很有意思的这个交互，包括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一些交互。那么真正的我们为什么要去设置这个系统呢？我觉得第一个来讲呢，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件事情，很严肃的事情，能够普及到所有老百姓的心里，产生更多的这个交流，而是能够跟生命产生一些沟通。那么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个系统上面能够产生更多消费者对我们这件事情的一些建议或者意见，每天的交流的这个信息，以及细胞的情况，以及它一些健康的一些情况，我们其实最终能够把它整合成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这个算法的技术，其实是能够把它整合为一个真正的大健康管理平台的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有益于所有人关注他们的这个健康对。 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其实初步的了解了一下细胞存储究竟条件是怎么样的，大概有什么意义，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衡量有必要做这一份打算吗？干细胞临床应用现在其实还非常少，很有局限，那么很多研究还停留在实验室里或者是科研论文里。张总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我们一分为二来看。首先呢，存储这个细胞不管是长期和远期，它都有它的用处。而干细胞呢，大方向的发展在整个国内或者是全世界，它都在治疗疾病。但是呢，在这些临床研究里面，我们发现一个很可爱的事情，全球的上市药物不超过13个在干细胞类的治疗一些疑难杂症的。但是呢，你会发现它是很多人在医疗上面作为的辅助手段的用法，缓解你的症状，而且是可逆的，因为它是再生效果，不是说把你再往更痛苦更严重的地方推了，所以它短期也有它短期的意义，长期可能通过这个辅助性效果变成了决定性的效果。像现在整个的科学研究上面前四个就是肿瘤、心血管类的、神经性的、 比如说咱们知道的什么渐冻症啊、 嗯、 老年痴呆症呀、 嗯、 啊还有这个骨关节类的很多运动员的这种损伤、 嗯、 啊关节的损伤、 嗯、 这种我们这种老师啊这种运动员都会有的一些、 嗯、 这个其实对我们生活基本息息相关、 嗯、 对心血管类的这是前四大包括还有肝脏肾脏就各器官类的它也是研究非常广泛的、 嗯、 虽然研究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个特别明朗的遍地开花的一个过程但是在过程中它已经有很多有益之处展现出来了。 嗯，就是说嗯，起码在这个前期的研究过程中现在其实是已经应用到人体的生物学数据和应用上了。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就消息告诉大家干细胞正规的干细胞是非常的安全的。 嗯、 目前全球范围内从发现干细胞到现在从来没有发现过一例因为干细胞注射而造成死亡的案例。 嗯、好 对、 嗯。那所以有一些可能其他的是鱼龙混杂的打着干细胞名义的但其实你不知道注射的是什么。 违规操作然后不良的东西乱意思加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干细胞它确实有非常强的这个抗衰和让人年轻的这个功能、 嗯、 但是被这个过度使用或过度宣传呢都是不正规的。 嗯 嗯 嗯。所以在两会上哈全国政协委员陈海佳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表示干细胞是继手术治疗和药物治疗之外一种颠覆性的新的一种治疗重大疾病的途径那么可能是给我们能带来重大疾病新的解决方案的所以意义非常重大那么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一个生物银行如果说储存的分量足够多这个大数据就服务的不是患者个体了而是说能为我们的精准治疗或者是精准用药是不是有一些布局 那个其实我们现在呢在中关村生物银行这个上下游我们在关注很多的企业譬如说他们有在做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医疗上的智能识别譬如说只是智能影像就是说这个我们一些拍的片其实现在机器已经可以这个解读70-80%大量减少医生的时间和精力但当这个人工智能能够加速识别的时候呢这就会产生我只举这个例子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能够更快的收集到更多患者的这个临床的信息其实在医疗大数据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目前来讲是应该是最有价值的数据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觉得就是说虽然可能与每一个人的个体之间可能不能立马产生效果但是呢我们在于这些方面上的投资啊或者是我们的应用一定是能够催生整个行业的一个加速的一个发展以前可能是我们计算机时代讲摩尔定律是吧但是现在我觉得彻底进入到了一个大数据的时代那么原来不可攻克的临床的至少15年以上的一个三期临床的时间对于新药啊这些的开发从现在的这个比较顶尖的新药公司的反馈来看是可以减少1/3以上的而且我们的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速度包括我们更多的数据的积累一定是能够把这个时间压缩的更短成本压缩的更低那么之前已经从新闻上很多人可以看到这个 CAR-T 的治疗取得一个重大的突破 获得美国 FDA 的认证 是的 用于血液肿瘤治疗 对对对在某些这个白血病的种类里面其实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治愈率可以视为已经攻克了这个部分白血病的 对 那么 一些特定种类的 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认为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活着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可以再见证一个我们人类可能在未来10-20年之内会攻克更多更多的疾病那么这个就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是 那我这儿有一组数据哈就是截至到2016年1月干细胞临床实验有5300多项当然美国是占了绝大多数了他那个时候就预测说未来3-5年可能是细胞治疗技术和产品从基础研究从基础的条件建设向医学临床应用的黄金时期未来的5-8年而细胞治疗就有可能会成为新的医疗理念和新的方式所以刚才沈总说的可能我们要共同期待这几年的到来哈。 那么有个笑谈说中国可能有两种干细胞，一种是在专家的研究实验室和论文里，但一种是在鱼龙混杂的商业广告上。 对 啊，我们会去这个美容机构啊，或者是一些展销会上，会看到那个广告宣传其实非常的夸张。 对，就差有这个糖醋干细胞了。 那张总你都看到过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看到过299全家无癌，然后还看到过干细胞吃下去的，包括前两天都还有这个朋友在问我这种吃的干细胞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一问是一个不太正规的渠道吧。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对于这个市面上我可以理解大家对这个干细胞的关注，但第一呢，这个产品它不会是特别廉价的产品，它毕竟是一个科技产品，它不会太廉价，当然也不会漫天要价，这第一点。第二点怎么去辨别，对，辨别它呢，就是说你首先要看一下它的出处，就有些人连这个是来自于哪个实验室他都不知道，或者是说一些细胞基础的这个原理他都不满足。其实咱们看一下百度百科呀，其实就可以辨别这个细胞吃下去是不太可能会吸收的， 就被你的胃酸给消化掉了。 对对，而且不能随便乱打，这都得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国家指定的这些临床研究的单位啊。对，而且细胞应用它还是属于一个早期阶段，但是细胞存储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我建议大家在比较成熟的环境下还是选择纯干细胞，它是更广泛的一件事情，也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但是打干细胞在很多临床没有做完验证以后，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尝试。 对，那细胞存储很成熟了，各国都有存储，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先存。 是的， 与你需不需要注射到自己身上以及在你什么时候用，这个完全可以等到未来5到8年我们科技成果应用到临床之后。 对，可能都不需要那么久。对，就是大家等一个合适的契机。如果是疾病人群，可能在临床上现在就可以使用的，但如果是健康人群的话，我们有很多种方式选择自己更好的去抵抗衰老，抵抗亚健康。不一定非用直接用生物这么直接的生物手段去解决。 其实干细胞的概念风起云涌哈，那么在 A 股市场上也是有相关的企业在做相关的业务的啊。我们经常能接触到的像中原协和，还有无锡的博雅干细胞和广东的赛莱拉干细胞库，现在还有中航投资和金兵发展，可能很多公司也在介入这个领域。所以对于沈总来说，这个投资会不会太热了？它是不是已经是个红海啊？ 首先我觉得就我自己的观点依然是保持，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市场上其实整个资本市场的情况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点不太一样。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中国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资本的力量。那这个资本力量为什么跟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呢？是因为当一个领域，特别是譬如说我们干细胞这个行业，那么会有大量的资金涌入这可能有一些投资人也并不是那么的理性。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就会形成了一种比其他任何一个市场都要狂热的一个状态。其实咱们从滴滴打车、快滴打车啊，这个包括我们 OFO 和摩拜啊这些这个行业，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充电宝，就是在这个共享领域或者之前的 O2O 领域，其实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从反向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益于整个市场的发展的，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大批的这个企业倒掉啊，可能时机不对，也有可能是这个技术不对或者商业模式不对，但是对于整个市场的长远来看是非常好的。在我们中国这个市场，它能够拥有比其他市场更多的资金去投入到这个科技研发当中，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这个行业是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预期的。那么从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当投资太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去选择最合适的标的的。我们在选择中关村生物银行的时候，我们依然是认为我们在前期投资的时候，包括刚才张总提到的这个建立这个我们的实验室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存储标准，其实都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啊。这个中国现在还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第二点来讲，我们为了能够让整个行业能够做得更好，其实我们是走了一条别人不敢走的路，我们希望 能够教育更多的新中产阶级啊，能够教育更多的普通的百姓们，大家一起来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啊。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中关村生物银行其实是带着使命的啊，肯定是带着使命的。我们一直说这个使命是我们的第一愿景，那么盈利一定是放在后面的啊。所以我认为有这样一个使命感的一个企业，我觉得不管这个市场目前有多热，或者是也许有一天当概念过去之后突然间降到了冰点啊，我觉得我们能够持续的往上走啊，所以这也是我对于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理解。 那个在风起云涌的时候，你要有定海神针哈，要有自己能扛得住这个竞争的核心的竞争力哈。 对的。 那张总，你觉得你们的核心竞争力是体现在中关村的背书啊，你的独有的营销策略啊，还是？ 其实刚刚您提到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但它一定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举个例子，其实所有的这个环节，就是在咱们传统的刚刚您提到这些上市公司，它都在细胞行业的上游，或者中游，或者上中下游都有参与，从存储到产品研发到治疗，它都有参与。但中关村生物银行做的是这个行业的平台。我们对所有的技术都开放，我们首先用最基础的存储项目去获得成人母婴整个全生命周期的用户，然后为这些用户存细胞以后，你以后怎么用，能不能存了这些细胞以后用到以后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我们提供一个通道和平台。我们为这些用户去真正打造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因为现在说健康管理的人太多了，大部分的机构不管在不在我们这个行业，解决的都是一个点甚至一个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一条线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对于健康的需求并不是这一刻突然想明白了，是实实在在都需要。可能你不需要，但是可能你的爸爸妈妈会更关心你。可能你的孩子不需要，但是你会关心他们。这本来就是一个家庭式的。对，它是一个长线的，它本来就是比这个行业，我觉得比任何行业多一份真正的这种生命的敬畏和感情在里面。所以中关村生物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的两句 slogan 吧，一个是愿景，一个是我们的口号。我们想做科技和健康的桥梁。就科技并不是离大家那么远。第二件事情就是真正的我们想备份未来，拥抱生命，而不是备份生命。因为未来是无限可能性的，不管今天的技术发展到哪里，我们不可能就活这五年八年了，对吧？未来还有20年30年，我们希望在今天做的每一个决定都能在未来开花结果。 您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本身你现在已经跟医疗机构有一些合作，未来可能跟国外的医疗机构也会有合作。 是的。 您说的这个全链条整个的生命周期，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服务的方式？ 我们内部做了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比对，我们把银行的概念完全借鉴过来了。对于我们不同的储户，我们大概分为四类啊，0到18岁，18到25岁，25岁到40岁，40岁到65岁，大概做了一下这个四个分类。我们把这四类用户进行了一个比喻成一辆列车。就是我们全生周期管理里面，生物银行不只有存储，为了更好的存储你必须要做一些体检。为了做更针对性的体检你必须要做基因检测，要对自己这个人体的说明书进行深刻的研读。然后为了做这些体检是为了什么呢？控制你整个身体的一个平衡的话，你还需要有一些辅助性的手段，比如说癌症早筛呀，不管是物理的还是运动的一些健康的手段，去维护我们自己每个生命周期。比如说在这条长线上面，我们真正的平台是不管你是处于身体的哪个阶段，不管处于你多少岁到我们这里来，都有一套最适合你的方案去解决问题。中关村生物银行它的核心目的存细胞不是为了存细胞而存细胞，是因为存细胞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最后的手段，能让你在生命这条路上面走得更好。它是一个备份，在备份之前我们可以做很多准备工作，让这个备份的最有价值的细胞变成未来最有可能性的细胞，最对你以后有帮助。所以之前我们还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大家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跟大家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情景化来感受这件事情。拿我举例子吧，那别人不太合适。那比如我们全家是这个2型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那我从现在起我对一个蛋糕的喜欢就会比别人更弱一些。那这样的话，什么对糖尿病的这个治疗是最好的？糖尿病现在是没有攻克的慢性病，那是这个脐带间充质细胞。 那我就会一定生宝宝的时候我会把它存下来，对，然后它会作用于我全家所有的这个体检这么厚的数据里面，我会重点去关注我这个人的弱项，以及我这个弱项之后的解决方案。我们每个人都会更加清晰的认识自己，真正的认识自己。 那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哈，我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想问，在你们那存了七包，然后你们又把我的这个数据啊用作了临床的研究啊，或者是啊大数据的一部分，可能是为更高的愿景甚至人类攻克一些慢性病能发挥作用，但是我的隐私会不会就暴露了呢？我用户的数据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既能保证我的隐私，认可他这个数据的价值，又能为更多的人服务？ 其实我们现在呢，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健康管理平台啊，以及这个我们在和科研机构的一些合作当中，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我们一定是尊重这个所有人的隐私的。那么在系统的建立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传统的互联网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本身就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加密啊。但我们在这段时间，应该每个人都有听过三个字叫区块链。 嗯。 那么在区块链呢的布局呢，可能更多的现在很多人在关注所谓的这个买比特币啊，或者是买一些币种啊，能不能做一些投机的一些工作，包括很多的这个投资人呢可能也举着旗入了这个场啊。但是我们这个一直以来，区块链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啊。那么我们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在建立这套系统的时候啊，中关村生物银行就已经在招聘，在做这个分布式算法的这个区块链的人才。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并不是为了将来去发某种币啊，去这个割韭菜啊，或者是去赚一些不该是我们赚的钱。我们的原因很简单啊，其实基于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实现这个数据的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安全性啊，因为区块链呢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特性叫做不可篡改啊。那么首先我觉得在这个上面我觉得是一个对这个数据上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其实呢也在想象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说当大家成为我们用户的时候，在区块链上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区块链上一个个体。那么区块链呢，我稍微普及一下，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第一个叫共识机制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分利机制，就是有利益啊。那么这两个是什么？是一群人基于一个共识，愿意在这个链上去贡献自己的力量。那贡献完力量之后呢，他就会分得这个所谓的币啊，或者是某些的利益。那我们一直在跟张总也一直在考虑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很早就开始做一个布局，就是说当我们这些用户成为我们中关村生物银行的这个客户之后，那么我们还希望他能够去上传更多的他们家族的一个，譬如像他们的基因检测报告啊，或者是他们体检的一个数据，以及他们有没有这个家传的一些遗传病，所有的这些信息其实能够让我们不断在提的这个大生物医疗大数据实现更加精准的一个实现。在这个时候呢，区块链的这共识层和它的这个利益层就能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架构，也就是说大家有一个新的动力去上传自己的更多的数据。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一定能够在通过这个技术能够收集到更加精准的数据，去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但是现在还在搭建当中，我相信可能不久的未来啊，大家可以就见到中关村生物银行在区块链上的表现了啊。对， 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哈。 好， 那生命都是从一个单细胞发展成我们现在这种高级的生命体，也希望有细胞的存储之后，让细胞为我们未来的健康发挥更大的作用。那么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感谢两位的做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同志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精编版。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玉军。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健康产业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个性化、差异化、多层次健康服务。